肝主筋和爪甲，皮肉筋如果放在这一堆，那是什么呢？一摊肉，中间有了骨骼，它作为支撑，肾主骨。而无论是人的筋、骨、皮、肉，它都由五脏所组，而且呢，都要有血脉相连。好，我们的心脏主着人一身的血脉，所以呀，心脏被誉为是人的君主之官，其道理和文化也就在这儿。以小见大，一个手指连着人的五脏六腑，那么我们以此类推，人的四肢百骸，哪一个又不是五脏六腑说了算呢？我给大家讲过，人之百病根在五脏，五脏之根在于任督二脉。任督二脉呢，藏着元气，元气呢，养着人的五脏，所以这就是人貌似错综复杂，实质上呢，条理清楚，啊，条理清楚。三十个点穴一按铃，我给大家讲过了，迎香穴四步开窍疗法，讲了四大穴位的保健方法，又给大家说了人体六大强壮要穴，贯通上下，连通内外。给大家讲人体保健学的四梁：颈项循列缺，头面合谷收，腰背尾中求，肚腹三里流。这是四个区长啊，各管一个区，我把它叫四梁。八柱啊，八柱讲的是人体的胳膊腿上五大生命保健要学，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什么呢？足三里讲过了，阳陵泉是吧？足三里管着整个胃肠道的所有病症，叫肚腹三里流。足三里下方两寸三横指叫阑尾穴，调治的是慢性阑尾炎啊，急慢性阑尾炎的一按铃。这是点穴方法的奥妙，用这阳词来点刺足三里，加上慢性阑尾炎的阑尾穴，可以起到迅速的缓解疼痛啊，消炎消肿、退烧的作用。四梁八柱，八柱当中的第一个柱讲的是小腿，小腿上给大家讲了两大重要穴位：阳陵泉调一身之筋，阳陵泉下两寸三横指叫胆囊穴，调治急慢性胆囊炎、胆囊鬼阻、胆囊的梗阻及胆道蛔虫症，是吧？虫子进胆道，它不属于十二条正经，叫经外奇穴。哎，你现在有那个专家，是吧？除了正常的上班开工资之外，拿什么呢？拿津贴啊，国务院津贴，啥意思？啊，这是有贡献的人啊，国家额外给的奖金啊。那么经外奇穴，虽然它不在经络上，它是经络之外，但是它可以什么呢？直达脏腑，所以呢，有着特殊的保健、调理身体的作用，故而得名经外奇穴。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四梁八柱这第二根柱子，指的是我们两个大腿。大腿呢，又称为骨，啊，屁股的骨，啊，哎。 你像我们说的股骨头，就指的是这大腿和人的骨盆连接这个拐弯的地方啊。一旦呢这股骨头缺血形成骨质疏松了，这毛病叫股骨头坏死啊，股骨头坏死啊，这大家要明确啊。还有啊，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这个重要保健穴位，它的名字叫风市，风大风的风，市集市的市。讲这个穴位之前，我得给大家说说什么叫风湿性关节炎。现在不单是病人，好多医生啊对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概念非常模糊啊。我说过，我要让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掌握祖国中医药养生文化的精髓。哎，就像那个学生找老师学，老师我要学绝招，没错啊。如果你要说我一点一滴的学，一个合格的医生，咱们还别说医学专家啊，一个合格的医生啊，五年的医学本科毕业之后能造就一个合格的大夫就不错了。说现在有些老年朋友的病本身就是疑难病，你再拿十年让他明白，哎，那十年人就不知道在哪里了，说怎么办。所以啊，我们这不叫投机取巧，我们是直中要害。所以我给大家讲的好多养生文化我直接挑精髓讲，但是我给大家讲这医学养生精髓知识的时候，我们把复杂的东西去掉，化繁为简，教大家学习的窍门，能把祖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现代西方医学结合的如此完美，让老百姓听的呀啊如此的贴近，如此的实用。实际上啊，这都是逼出来的，一个是被病人逼出来的，一个是被医院的医生给逼出来的，是吧。人家孩子一发炎，大夫就要打消炎药，咋办呢？你怎么劝他呀？你怎么劝没用，是大夫让打的，大夫让用激素，你怎么办？你就只能告诉他啦。你说呀，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啊，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呐？哦，他明白了。你再让打抗生素，他说不用，我要让我的孩子身体来一次军事演习，啊，让我的孩子从家里温室的花朵要变成路边的野花，能扛住风霜雨雪。耶，所以大道理它不如小比喻，它不如落实到生活当中的啊点点滴滴的事情啊。风湿性关节怎么来的，大家一定记住，正气不足，这是内因，外界的风寒湿邪气亢盛，这是外因。说白了啊，以卵击石啊，拿鸡蛋去撞石头，肯定撞个粉身碎骨啊。说一样啊，你正气不足，风寒不就找你吗？因为你是鸡蛋呢，他就把你撞碎了，风寒进来了呗。好，下一步，风湿为什么伤人？风寒湿合而为痹，凝聚于气血经络之间，不让气血正常的通行。好了，不通了，不通它就疼。而且风湿性关节它有特点呢，风邪游走不定，窜着疼，寒邪痛彻骨髓，冷痛冷痛的，湿邪凝滞不通，一攥脖子嘎嘎响，胳膊黏连抬不起来，手指关节僵硬握不上，是不是啊？腿呢关节黏连不打弯，你看这啥呀，黏滞湿气。所以这是风寒湿邪气在体内的表现，但记住这是风寒湿三邪，但是风湿性关节 是外邪入侵，但大家伙记住，类风湿则大有不同。人得风湿是自己的正气不足，被外界的风邪给攻进来了，而类风湿它和外界的风寒有没有关系，我不能说绝对没有关系，但是一定大家伙要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上，叫类风湿性关节。我们原来写的是什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实际上对吗？正确，但是不尽然，叫祸起萧墙之内。也就是类风湿关节炎的调治，你这人只是避免风寒，别招风别招凉不行。你包括在温暖的四季如春的云南，在酷暑难耐的海南，是不是啊？在南方的好多城市，那地方的冬天也不冷啊，但是类风湿病人比比皆是。甚至包括在临近赤道的一些啊热带的国家，类风湿性关节发病率也不低。你跟我说风寒，那地方没风没寒，就剩暑湿了，怎么还得类风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内风湿，类风湿是祸起萧墙之中，它是源自于情志失调。类风湿因子不是别人给你安的，是你自己制造的，是内鬼，是不是啊？这就等于像两军对垒，是吧？我们的军队很强大，却被敌人给击败了，什么原因呢？哦，原来我们有内鬼啊，有间谍，是不是啊？这样一来呢，敌人里应外合，你腹背受敌，你说你能不病倒吗？但现在在临床医学方面呢，治疗类风湿不是上激素，就是止疼药，再不就是雷公藤，是吧？有些药比病还毒，所以用三年激素得股骨头坏死，用一句成语，饮鸩止渴，这是一点儿不为过的。是吧？所以这是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的区别，一个是外界风寒入侵，是人太虚了，而一个不是人体虚，它是人体内出现了叛乱，类风湿因子是免疫亢进。所以啊，有的医院给类风湿患者用的药是干扰素，是治肿瘤的药，那么就有些医生就会顺水推舟来了那么一句话，类风湿不死的癌症，他一句话不要紧，病人吓个半死。可是这句话医德何在呀？所以现在啊，我为什么说呀，一个合格的医生不但要有医术，更重的是医德呀。因为同样是一句话，是吧？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还别一句了，恶语半句六月寒。得类风湿本来就心情烦着呢，情志失调免疫失调啊，你又来一句类风湿不死的癌症，好了，病人彻底崩溃了，病没病倒，提前给吓死了，是不是啊？这很害人呐。哎，好了啊，把风湿和类风湿给大家做了区别，大家请记住风湿穴的位置，人两手自然下垂，手中指在裤线上点刺那一点叫风湿穴，它属于足少阳胆经的穴位，两手握拳用大拇指指关节点揉风湿穴，对风湿性关节有查病去病的养生保健作用。这就是30个点穴按一按铃的四梁八柱的啊，八柱当中的第三个穴位叫风湿穴，风湿点穴保健法。哎，如果我们隔着姜片拿艾条来灸这个风湿穴，对风湿性关节炎的下肢痹痛也有帮助。但是大家伙别忘了，这个穴位它是针对风湿性关节炎的。那有的朋友说了，我按这个穴位对类风湿有作用吗？ 作用不大，因为类风湿是免疫失调症，元气的调固啊，元气的调固，以及呢睡眠心情，这个都更为重要。所以说呀，你光知道吃药治病而不知道情志调节养生，这样的医生只能算半个医生，或者呢你只配去给动物看病，是不是啊？因为动物没有思想啊，人是有思想的，不一定学心理学的医生才懂心理，任何一个合格的医生都应该掌握医学心理学。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俗话说呀，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但是回过头来，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啊，人为什么要得病啊？哎，我说几句啊不大近人情的话，但是这里边却有啊什么呢铁定的道理。为什么说这话不近人情呢？你看好多人得了病，本来呢身体受着病痛的折磨，心情呢又不咋好，亲人呢朋友啊说的更多的话多半是安慰啊，你别担心呐，啊，你病过一段时间就好啦，啊，这病啊没什么难的，哎，都这话。但是呢我却要说一些批评的话啊。首先大家伙一定要知道，人得病都不是别人的错，归根结底都是自己的错。世界卫生组织啊对现代社会诸多的慢性疾病进行了总结和整理，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说现代人得的病啊都是生活行为性疾病，也就是说人们因无知而得病，因无知而饮食不节啊，因无知而防劳过度，到了半夜十一二点了还在工作，耗伤了人的气血和阴阳，早晨呢公鸡打鸣了，五点到七点卯时大肠经当令，是阳气最足的时候，是人呢要吸纳自然界的阳气养人的身体的时候，你没有起床，你又没有排便，你自然而然呢就体内的阴阳失衡，不能和大自然协调统一。哎，这是起居的一个无常。哎，防劳，一个是房事，一个是呢过于操劳，是吧？还有一个呢叫七情所伤，是吧？古代的人呢讲琴棋书画啊，讲诗啊，吟诗作对，讲对酒当歌，讲的是清茶一壶，小粥一夜。哎呦，所以呀、啊、我们到大城市啊，我们到那个书画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就是这种如诗如画的生活在画卷上展示。奥运期间大家看那奥运开幕式了吗？哎呦，好多朋友说那是全世界人民都向往的生活， 就好比在画卷上一样啊。那么我来告诉大家，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那样如诗如画的生活当中，所以啊，他们没有那么多纷繁复杂的病，他们很少得类风湿啊，也很少得病毒性肝炎、糖尿病、高血压，发现一个简直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现代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很贫瘠。现在全世界的人还有几个人能够完完整整地读完一本书？还有谁能捧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它从头到尾读完？还有谁能够摇头晃脑把唐诗三百首能够把它吟诵完呢？恐怕呀，这样的人只能在幼儿园找到了，是不是？而孩子的诗还没背上一半呢，就被妈妈喊去看那个动画片了，去打那个电玩游戏了，啊！前不久在广西吧，一个15岁的孩子被父母花了5000块钱的学费送到网瘾学校去戒除网瘾。三字经上说，养不教父母之过，爹妈打孩子是手下带着爱的，屁股打红了那是恨铁不成钢啊。后你花钱交学费送到学校让老师打，那可没有爱呀，是吧？这是啥？这不单是德的问题。所以啊，刚才我讲啊，我们现在吃的好了，我们现在穿的漂亮了，上楼有电梯，出门伸手就打的，甚至还开上私家车了。我说朋友们，您的道德文化有半斤还是有八两啊？看电视看暴力片儿，啊，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不讲了吗？在哪？在杭州吧，15岁的啊，未成年的少年，几个上网的孩子去抢劫啊，成了作案团伙了，后来被逮着了。那公安局的问，你们在哪学的？在哪学的？我们上网学的。在哪学的？是吧？我们在网上就这样，是吧？暴力，是吧？当他们用刀把人刺死的时候，那个孩子还天真的说，我们在网上把他扎死之后，下一个游戏他还能复活呀，但是生活当中我把他捅死了，他没活过，复不了活了。你看朋友们，是孩子们疯了还是大人疯了？所以呀，当有一些啊老板呢把那钞票大把大把的往兜子里揣的时候，你可曾想过，你设计那个暴力游戏坐在电脑前的下一个就是你的孩子，下一个举起刀刺向心脏的就是你。这叫啥？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说了啊。所以啊，现代人为什么会得病，让我来总结的话是没文化啊，对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传统文化迷失的太多太多，所以人们就会七情所伤，所以人们好多就没有正义感，所以好多人就会压抑，所以好多人就不会宣泄，是吧？我们古代的时候怎么宣泄啊？对酒当歌呀，是不是啊？以诗啊载人的性啊，啊，性情郁闷了怎么办？做上一首诗抒发情怀，他不会去跟人打仗斗殴，所以就会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哎，古人讲百善孝为先呐， 在上古之时哪有不读医书的呀？是不是啊？父母在不远行啊，爹妈在的不要远行，父母在读医书。读医书干什么呀？通医书晓医理，家里人的病就可以调啊。所以古时人得病很少请医生的啊，很少请医生的啊，因为家家都有医书。所以呢，自古便有上医者治国，中医者治人，下医者治病之说。所以呢，大学问的啊，学医的大学问的都是治理国家的宰相啊。回过头来呢，只能啊研究人啊，只能学医治病，而不能天人合一，不能啊大道至简，沿袭到整个生活社会的这样的人呢，只能去治人啊，甚至下医者把这个学医当成一个养生糊口的，他只能是治病。所以这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啊，人得病的三个层面啊，饮食不节，防劳过度啊，七情所伤，最后归结到了一个文化的层面。我们把中医文化和西方现代医学把它完美的融合起来，也就是让百姓真正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生命的节拍啊，是这么一回事啊。这段时间呢，30个点穴一按铃，我们已经完成了头两个阶段的学习。第一个阶段呢叫开穴啊，开穴讲了穴感啊，讲了针感，讲了点穴得气。经络空没有气血的穴是不要点的，没有用啊。点穴位叫有穴感，开穴之后方可以通它的经啊，通它的经。我又给大家讲了人体六大的强壮要穴啊，特别前段时间说到的四梁八柱，嘿嘿，好多朋友掰着手指头算，哎呀，四梁八柱，四梁讲了五个穴位，这八柱怎么不够八个穴位？什么叫八柱？大家知道，胳膊腿儿就好比是人身体的一个柱子，两条胳膊两条腿儿，每条都是两节，这是八个柱子。在这八个柱子上，我重点讲了六大穴位啊，六大穴位：风市穴、阳陵泉、胆囊穴，这是下肢的三个穴位；天宗穴、曲池穴、外关穴，这是上肢的三个穴位。当然它都是对称的，是吧？那这个点穴就是为了通经。通什么经？强壮啊，筋骨强壮。所以呢，有的是调上肢痹痛，有的是解除下肢风湿，有的是舒筋健骨啊。这是四梁八柱的养生，不是八个穴位，是人体的八根柱子上的六大穴位养生。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五脏十穴。五脏十穴，我们第一个要讲到的就是内关穴。对于好多老听众老朋友，是不是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感觉啊？对不对？哎，从我们第一次给大家讲内关穴到现在已经事隔十几年了。我还记得当年我给内关穴起了个名字，哎，一个俗名叫心脏的调节阀啊，还有一个呢很带有中国文化层次的名字，我把它叫九门提督。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 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呢正在讲解的是30个点穴一按铃。什么叫点穴一按铃啊？啊，大家一定要明确啊。人体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部呢是五脏六腑啊，这叫内脏。外部呢是四肢百骸，哎，这叫外连啊。上有头，下有脚，后有腰脊椎，前有任脉啊，后有督脉。所以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人是靠什么来相互连通，来相互平衡的呢？哎，这个西方医学的解剖学可以一目了然啊，筋骨皮肉血脉错综复杂啊，相互连接。而祖国中医呢，把这些连接着人体四肢百骸、五脏六腑的这个管道，粗的管道把它称之为经，细的管道把它称之为络，也就是人的经脉和络脉的一个啊区分。那么它们的总称就叫经络。经络内运行着气血，运行气血的能量来自于我们身体的元气。所以啊，我常给大家伙讲，我说人呐，人活一口气，实际上人活的这口气就是人的元气。一个人有元气，元气十足，就能养人的五脏六腑。人的五脏六腑得元气濡养，它就能全自动，哎，人就百病不生，人就健康快乐，人就可以做到天人合一。太阳落山了，人就困了；太阳出生，人就醒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卯时，大肠经当令，就上厕所改的便。啊，到了午时，就要睡子午觉。啊，到了胃经当令的时候，人就要吃饭。啊，到了什么呢？到了亥时，哎，就要合房。你看，这就是阴天之序。我在十二正经养生篇对应十二个时辰的养生的知识讲解当中，已经给大家呢详细的论述过。那么今天讲30个点穴一按铃，我想告诉大家，30个点穴一按铃用的是一个巧劲儿，要一巧破千金。但这个巧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的巧，这个巧是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的巧。所以30个点穴一按铃，它绝对不是横空出世，它是多年来千百年来祖国中医药文化中西医结合养生疗法十几年沉淀孕育的一个结果。前段时间我给大家讲过30个点穴一按铃开穴法，讲了经络疏通法，那么今天呢咱们要讲的是五脏十穴内脏调节法。那么第一个要调的内脏就是心脏的调节法，叫内关啊，内关。人呢，人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整体 哎，尤其是人的心脏啊，我们先从解剖学上给大家讲讲心脏。什么是心脏啊？心脏是人体的一个发动机啊，啊，它的舒张把心室里装满了血，它那么一收缩就把血呢从动脉射压出去，就这么舒张收缩舒张收缩啊，从我们还在娘胎里孕育的时候，从那个原始胎心音波动的一开始，我们的心脏就开始波动啊，那时候跳得很快啊，123、145啊，呱呱坠地啊，时也怀胎，一朝分娩，孩子呱呱坠地，有了第一声爽朗的哭声的时候，那这个心脏呢，它的跳动呢就到了70-80次，而且它的跳动将一刻都不会停息，一直伴随着你的一生啊，因为它的跳动它才能让血液在血管里奔流不息。同时呢，人们根据心脏的跳动又创造了很多文化，你比如啊，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个张弛有度就是从心脏这学来的。哎，但是呢，心律失常的人呢，他的心脏就张弛无度了啊，房颤的人呢，那就成了心脏打哆嗦了，心动过缓的人呢，那心脏就容易停跳，特别是心率低于40次，那是要装起搏器的啊。但是你一定要清楚啊，装了起搏器并不是心脏万事大吉了，因为起搏器只能起搏，就相当于咱家那个煤气灶，电子打火的，打火坏了就得划火柴去点，是不是？但你要知道啊，如果你家的这个煤气灶那根管子连接的煤气罐里没有气了，你就是划上一盒的火柴你也点不着这个煤气灶。所以啊，我们装了起搏器的朋友，你要知道你起搏器花再多的钱，起搏器不能改善心肌供血，起搏器也不能改善心肌的供氧，起搏器也不能抗动脉硬化，起搏器也没有办法让你健康长寿，它顶多就是在你心脏不跳的时候它给你点一次火罢了，所以起搏器也没法纠正心衰。所以朋友们，你花了几万十几万你装了这么一个电子打火机之后，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生命的宝啊就压在这起搏器上，如果那样的话你会输得很惨，是吧？所以有好多聪明人呢，心脏跳得很慢，他没有装起搏器，他来找我学方法，就学这个心脏的心包经的点穴按摩，就学这个内关穴的心脏调节阀的按摩，快的能给你点慢，慢的可以给你按到正常的频率。所以有好多朋友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四川成都的一个李老先生。为什么说李老先生？因为他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哎呦，那字儿啊写的呀，哎，苍劲有力，俨然是一个男人的笔法啊。对啊，哎，但后来啊，有一次呢，我到成都去，在养生堂门口啊，哎，老人家见到了我啊，徐老师啊，我就是您说的李老先生。嘿嘿，我一看哪是李老先生啊，明明是李老太太嘛。哎哎，是个老人家老太太啊，心率35次，哎，就是做这个心包经的点穴按摩， 心率呢愣是摁到了60次往上，好一好能达到70次，免去了装起搏器。你看，所以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点穴按摩疗法它的好处，但是别忘了人的元气和人心脏的血脉的畅通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关键啊。好了啊，下面呢咱们就把这个内关穴啊，内关穴它的归经，以及呢它所适应的养生病症，以及呢心脏调节法、补法和泻法的实施，详细的呢告诉给大家。内关穴呀，属于手厥阴心包经啊，手厥阴心包经。什么叫心包啊？这个呀，大家应该看过一段古代很有名的京剧，叫打龙袍。打龙袍啊，说皇帝有犯错的时候啊，是吧？那怎么说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王子犯法可以打啊，但是皇帝犯法谁来打？那真容天子啊，那古代封建王朝很讲这个，但是并不是没有法可以依的，打谁呀？打他的臣子，督导不严嘛，打皇帝的老师，都是没关系，那打谁呀？把皇帝衣服脱下来，龙袍啊，打龙袍，由此得名，实际上啊，人的心脏啊，从祖国中医的文化上来说呢，说它属于人的君主之官，是不受邪的。那所以他犯了错，他有了病，谁来代君受过呀？唯有这个心包啊，心包。所以啊，这个心包啊，他就好比那皇帝居住的那紫禁城一样。而这个内关穴作为手厥阴心包经的经络穴，他掌管着心包经，就好比啊紫禁城那九门提督。这是我十年前给起的名字哈，所以心包经的按摩呀，它可以调治很多的病症。你比如说妊娠期的呕吐啊，女人怀孕了呕吐排毒嘛，可以按心包经的内关穴。晕车可以按，腕臂疼痛可以按，心绞痛可以按啊，头疼可以按，痛经也可以按啊，胸肋疼痛胃痉挛也可以按，打嗝恶逆嘛也可以按，腹泻也可以按。所以看这内关穴管的还不少啊。那么我今天重点给大家讲心包经内关穴调节心率，这个要讲一讲补法和泻法啊。如果是心动过速的，你按摩的时候要什么呢？要重按要重按。如果是心动过缓的，你要柔按，轻轻的按。也就是得中医点穴之法，弱刺激为补，强刺激为泻。心动过缓用补法，心动过速用泻法啊。那么心律失常呢，你可以补泻交替啊。按摩完之后，在手腕的内关穴拿纱布条裹上一个生物磁石，像戴手表一样给它适度的松紧，适度的缠到内关穴手腕上。在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白天你在工作不耽误工作的前提条件下，它也可以达到一个磁场对心包经的一个调节。所以这点呢，大家一定要把它做好 啊，要把做好。但是别忘了，刚开始节目一开始我说的那句话，什么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点穴按摩疗法属于啊中医的导引术，导的是气，引的是血，引血归经，是不是啊？哎，所以啊，你的心脏缺不缺血呀？哎，这是关键。你有没有元气呀？啊，这很重要啊，这点大家要明确。另外呢，内关穴的取穴法，大家伸出手来，你把手弯起来，再活动手腕，在两根手的大筋中间。按摩穴位的时候，大家一定记住，所有点穴按摩都要把手指甲剪平了，不是拿手指甲抠。哎，有的朋友按穴位把那个穴都按秃了皮了，你那不是按穴位，是不是？你那是报仇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牢牢的记住，点穴按摩疗法是用你手的关节或者手指间的磁场来进行的穴位的疏通，来打开经络上的阀门啊。一定呢不要啊用蛮力气，一定要以巧破千斤。好了啊，内关穴点穴按摩一次呢你可以按个一两百下，是吧？一天呢可以多按几回啊，但是点穴按摩的原则也别忘了，饱餐之后不能按啊，饱餐之后不能按，睡觉前的半个小时不能按。哎，你别按多了，按的兴奋睡不着觉那就不好了。因为经络刺激疗法就是为了加速气血循行，所以呢在我们做完点穴按摩之后半个小时以上您再入睡就可以了啊，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人体真正的健康靠的不是药物，药是干什么的？药是救灾的啊。高血压病人你给他吃降压药，哦，你把血压给降下来了，吃血压是正常的，不吃血压层上去了。那你问过吗？为什么血压高啊？哎，我告诉你，血压高是好事儿啊。好多高血压朋友一听啊，血压高还成了好事？是啊，你看啊，人在睡觉的时候血压比较低啊，70、110啊，甚至有的60、100啊。人在走路的时候血压升高了，80、120甚至呢130啊，这是平稳的慢走的时候。哦，你跑起来看一看，哎呦，慢跑的时候血压升到了90、140、150甚至头上见了汗的，跑得气喘吁吁了，哎呦，血压升到160了。哎，很多人认为是运动后血压增高的。好，那下面我来问大家，你家喝自来水，你住的是5楼、6楼甚至你住的是10楼、8楼甚至有的朋友住高层住20几楼，我问你，是你喝到了水使压力升高的，还是压力使水？医学观念，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在这儿一定要把这弯转过来啊！你住在高楼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 是什么让水往高处流啊？哦，是因为有了压力。好了，人躺在那儿是一个血压，人走的时候是一个血压，人跑啊跳啊激烈运动的时候它又是一个血压。请问是你跑了血压增高的，还是血压增高之后你才能跑得快？您想过这个问题吗？所以在这儿啊，我要告诉所有的高血压病的朋友们，您一定要知道血压增高不是坏事儿。那什么是坏事儿啊？让血压增高了的原因才是坏事儿。什么原因呢？哦，最近呢很疲劳啊，老是熬夜啊，而且呢还不起早，甚至有时候喝酒喝到二半夜，哎呦，好伤了人的气血。如果用正常的压力给你供血，因为你气血大伤了，那么人就可能没有精力去工作，是不是？说那怎么办呢？哎，人有元气呀，元气就调动血压升高，是不是？你的气血不是亏了吗？亏了呀，我加大点压力。哎，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吃干饭我们吃一碗，今天没有干饭喝稀粥，喝稀粥咱们喝两碗，它不就能省着饿吗？对不对？当人透支了健康的时候，为了保障心脏和大脑能够充足的供血，人的元气就自作主张提升了你的血压。所以呀，好多好多高血压病患者在患病的早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感，什么原因呢？也就是